庄汉在地上滚了两圈，正要骂，见是何峰，吓得差点失禁。 我 什么我？ 这人看上去脾气不太好，姚浩别了一把刀，一把枪，穿着黑色短靴，腰间束了条黑皮带。 喝飘了，胆子不小。 三爷，您放过我吧，我错了。 你滚滚滚，等会儿我再收拾你。 何峰摆了摆手，不想看见他。壮汉滴滴爬爬地滚了出去，谢池的手绳被捆着，见那人转过身来，吓得往后挪了两下，后背贴在墙上。谢池看了他一眼，因背着光看不明晰他的长相。何峰朝前一步，提起长腿，黑雪踩在身旁的木箱子上，震起清晨。他微弓着腰，眉梢一挑，轻浮地笑了一声。 你就是给我大哥抢来的小媳妇儿，抬头看看。 见他不答，何峰从身后拔出刀来，在手里转了一圈，用刀尖理好谢池凌乱的头发。谢池一动不动，怕他一个手偏把自己了结掉。何峰握着刀，在他衣服上开了几下刀尖。 他们怎么把你关这儿了？不是应该送到大哥房里吗？哟，他们打你了？ 谢池一言不发。何峰觉得没意思，收了刀，放下腿去，就要走。刚转身，谢池扑上来撞上他的腿。何峰回头俯视着跪坐在自己身前的人。 怎么了？ 救救我，放了我，还有我妹妹一起被抓过来的。我家有钱，你们要多少都可以。 我要1000杆枪，你们家有吗？ 有的。 何峰瞧他这说谎话时的小眼神，心里乐得慌，故意顺着他说。 他们还抓了一个千金小姐呢。 他弯下了腰，捡起地上的绳子，握着往外走。谢池仍跪坐在地上，因为绳子的拉扯，两手悬在半空。何峰回头看他，转了转绳子。 走不走？ 谢池借着他的力站了起来，被他拉了出去。何峰个子高，腿长，一步约有他两步，谢池几乎小跑着才能跟上他。他打量着这个人，看上去年纪不大，身上沾了好多血，看刚才那醉汉这么怕他，难不成是个土匪头头？何峰牵着他去了河边，他扔了绳子，脱下沾满血的外套。谢池见状，转头叫跑，何峰一脚踩住绳子，他身体是跑出去了，手却被定住，整个人侧摔了下去，额头撞到坚硬的石头，立马见红。何峰一边脱靴子，一边笑他。 跑什么呀？你最好老实一点，别乱跑，这几座山布满了我们的人。 何峰随手将靴子一扔，又开始解裤带，最后脱的只剩下一条白色四角短裤。 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好说话。 谢池不忍直视，转过脸去。 还有很多陷阱，只有这条河安全。你要是死在哪个犄角旮旯，一夜就被野兽吃了个干净。 只听到扑通一声，那人跳进水里了。谢池站了起来，向水下看去，何峰已经没了踪影。谢池逃了，他没有办法去找谢莹，仅凭一人力量想要救出他，纯粹就是找死。他怕死也自私，只能自己先活命，才能再寻人来救他。如何峰所说， 这座山上到处是他们的人。谢池从小随祖父隐居山中，有些野外技能，却连这个山头都没翻过去，又被抓了回来。谢池被关在小黑屋里一整夜，滴水未进。第二天中午，两个上了年纪的妇人把他带去搓洗了一顿，换上了件干净的衣裳，送进一间大房间里。谢池被捆着手脚扔在床上，绳子另一段拴在床框上，打了个死结，以防他挣扎着滚下床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有人进来了，听脚步应是个瘦弱的人。他往床边靠了靠，偏头看过去，脚步声靠近，果然是个瘦子，只不过进来的是两个人。瘦子推着个轮椅，上头坐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，一身藏青色的衣袍，腿上还盖了条毯子，瞧着病殃殃的。瘦子将轮椅推到床边，对轮椅上的人说： 我出去了，有事儿叫一声。 好。 瘦子看了眼床上的谢池，恶狠狠地吼了一句： 老实点儿。 谢池也不怕他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瘦子抹了抹鼻子，轻哼一声，吊儿郎当地走出房间。 哼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儿的人都有点凶。 谢池看向他，这人说话倒是温柔得很。 来，我帮你解开。你得过来一些。 谢池缩在床里头，警惕地看着他。 哎，我是个残废，站不起来。 谢池想了想，把脚伸过去，男人替他解开脚上的绳子。 我刚回山寨，听他们说啊，抓了两个姑娘。 绳子一松，谢池立马缩起脚。 哎，你不用怕，我不想娶妻，也不会对你做什么。来。 谢池往床边爬了爬，把手给他。